听，感觉有点冷清。满街的游走，想让心情平静。我们到底为了什么去拼命？是不是那未来虚构的梦境？我承认有时也会研究细心，可世上哪有看不够的风景？投入了太多，只会换来伤心，还不如就这样，谁也别太接近。都说是为了爱情，又有谁真正相信？你付出了全部真心，他却开始犹豫不定。都说是为了爱情，提起来让人伤心。你交出了所有痴情，却得不到等人，有时也会研究细心，可世上哪有看不够的风景？投入了太多，只会换来伤心，还不如就这样，谁也别太接近。都说是为了爱情，相信你付出了全部真心，他却开始犹豫不定。都说是为了爱情，提起来让人伤心。你交出了所有痴情，却得不到相同的回应。全部真心，他却开始犹豫不定。都说是为了爱情，提起来让人伤心。你交出了所有痴情，却得不